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活力音乐《梦不落飞行》，来自孙燕姿的《梦不落》。还记不记得《乘风破浪姐姐二》？第二集当中啊，成团之夜开场，姐姐妹妹们就来唱了孙燕姿的《梦不落》。结束曲呢，则是播放了之前那英所演唱的《逆光》。哎，孙燕姿真的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一个时代的缩影哈。什么《逆光》啊，《梦不落》呀，都是超级正能量的歌曲，超级给力歌，这样的一首活力歌哈、这样一首热闹的歌曲，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报时，北京时间9:05:38。那后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哈，明天后天我们有特别的 surprise 惊喜。知道什么惊喜呢？赶快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最新的消息都在这里哦，还有我们今天的小歌单也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发布，赶快去围观一下。也欢迎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家族一群二群，赶快来等待我，待会儿要派发红包了哦，好热闹啊！几种方式和我触碰哈，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进入这里呢，把微信二维码甩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这个就足够诱人了吧？后面还需要说吗？来说一下吧，然后呢，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来抢红包。好了，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限号是3和8。刚刚进来的时候和静瑜过棚接班，已经预告过我的节目是吗？大家是不是很期待了？静瑜也问，哎，新型连串红绿灯是什么情况啊？哎，我来告诉你吧，静瑜，你还在听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啊，近日呢，在天津哈，有车主朋友发现紫金山路的路中央出现了一连串的红绿灯，每隔50米就有一个指示灯，什么情况？原来这是天津正在试点的低碳滤波可视化系统。车辆跟着路中央的滤波行驶，在抵达绿口的时候不停车即可顺利通过，大大提升了路口的通行效率。低碳滤波呢，可视系统应用大数据智能分析、5G 传输、光伏发电等等技术，通过滤波引导这个灯带的颜色变化，将路口信号灯的实时智能化动态信息传递到路段，实时提示驾驶员调整车速，以提高路口的通行率。明白了吗？哎，完全是靠这个滤波来控制的啊，不是说傻傻的，这路上那个方向根本就没有，垂直方向没有车辆通行，我还得等红灯，以后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了。比如说滤波检测到垂直方向是没有车的，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如果你通行过来的话，红灯就可以变成绿灯让你过去了。哎，真的是太智能了哈。那么滤波指示灯怎么看哈？前置灯组安装在道路中央护栏两侧，沿着来车方向从路口停止线向上游路口延伸，每隔50米安装一组。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在距离路口很远的位置会首先看到前置灯组显示，会前面就看到了，前面都是绿的，你就放心通行。如果前面是红的，你就减慢速度哈。也许垂直方向没有这个车辆通行，它的红灯就会变成绿灯让你过去，然后你这时候呢再加快速度起步就可以了。哎，真的很好玩啊，好玩。好了，静瑜，你听明白了吗？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真的很长知识哈，长知识，还有好听的歌曲。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SNH8给我们带来这首《以爱之名》。上午需要这样甜蜜温馨的歌曲。 相信爱总会抵达，等时光精华，在青春似花盛开的年华，当渴望变成了现实降临落下，像花一样骄傲的怒放吧。相信爱总会抵达，等时光精华，在骄阳似花盛开的年华， 就是 SNH18 原创公演以爱之名的同名主打，整首音乐和公演呢都是围绕永恒的主题爱来展开的，也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来描绘爱的千百种风情，全是爱的意义，也完美的刻画出了情窦初开的少女面对爱情从最初的憧憬悸动到品味爱的百态，爱到迷失刻骨铭心最终释怀，纪念爱的美好，就是爱情你会经历酸甜苦辣有很多啊，最初的那种涩涩的感觉，然后到热恋的那种甜蜜的感觉，然后再到失恋的一种苦涩的感觉，酸酸的感觉，然后最终释怀，其实整个过程可能留在你印象当中的还是那段最美好的记忆，爱情总之就是最美好的。好了，为你带来最美好感觉的正是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你发现没有，独立女生有的时候是可以很多元的，旋律灵动而且唯美，和一般的小清新相比，原创独立组合日光倾城更透着一种辽阔和旷远，让人不禁心旷神怡。日光倾城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了。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少踪迹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天空之下我迷情的想 日光倾城，你喜欢吗？这是曾经我们特别喜欢的卡奇社带来的。其实他们带来的歌曲并不多，但是每一首歌曲都算是上乘之作了。好了，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会，别忘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来和我同步的直播。待会儿来晒晒我今天的小歌单哦，来看一下，来围观一下啊！同时呢，别忘了给我疯狂点赞。哎，疯狂这个词用得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这个点爱心小星星的方式来助力哈。赞越多，我主持就会越卖力的，对不对啊？你想啊，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下面观众的掌声如此热烈，那当然演员就更加投入，表演更加精彩了，是不是？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歌，这首相当耐听、相当好听的，哇！你觉得会说今天听汽车音乐会值了 ？Come on。沁人心脾的旋律，感觉随着歌在时光当中缓缓地流动，这就是音乐诗人李健为你营造的音乐氛围。这是李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18年前的一首音乐依然可以如此让你感动。李健，似水流年。 偶尔在镜子里面，就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吃这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色的眼泪，那时光渐渐沉睡，记忆中曾跳动的烛光，今夜又照亮脸庞，这不经意之间的回望，让目光走过那扇生命的河从身旁流过，将回忆慢慢淹没，那年春天燃起的篝火，多年以后泛着泪光闪烁，这一夜长醉，流年似水般滋味。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继续听歌，范范范玮琪《动物森林》，这是他2016年1月9号发行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也是电视剧《虎妈猫爸》的片头曲。曲风轻快洋溢，歌词温暖纯真，搭配范范磁性十足的独特声线，十分的

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这是一个冷漠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困住，与冰雪起舞，要心直通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幸福。 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这首歌曲真的是太棒了，硬是有运气哈，是为冰雪而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关喆的《快乐冰雪》。然后马上就要到冬奥会了哈，2020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02月4号到20号举行。这是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和张家口两个城市同时举行。那北京呢，将承接所有的冰上项目，张家口承接所有的雪上项目。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哈。那北京呢，也成为了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同时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呱唧呱唧呱唧，掌声！同时这个比赛呢，有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关注相关的新闻。北京冬奥村已经全面完工了，同时交付北京的冬奥组委会来使用了，一切都是在这个进行当中哈、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精彩的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的冬奥会。哎，助力助力，加油加油，点赞点赞点赞，关注关注关注，汽车音乐会也会同步一直来关注的哈。好了，刚刚的这首歌曲是上周第20名的歌曲，本周上升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的歌曲，关喆《快乐冰雪》，哎，全民都冰雪起来哈、哦！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容，小话的惹眼。歌曲开场忽远忽近的声音层次，来把呼之欲出的神秘魅力带出来，紧接着爆炸的鼓点让 Vivi 带着磁性的嗓音登场了，闪耀无法抵挡的耀眼迷惑全场，展现了独家唯一的 Vivi 风潮，小花风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的歌曲。好了，北京时间9:43，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静静的听也好啊，和我互动也好啊。好了，家族群当中大家来赶快围观过来哈，大伙儿要派发红包了。还有听听聊天室，大家赶快来围观一下今天的小歌单，看看今天的歌单你满意吗？不满意来呀，把你喜欢的歌曲推荐过来呀。哎，这啥语势？这个什么语调？这什么声音表情？是不是刚才我在说的时候你大概能猜出我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来呀，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曲甩过来呀。干嘛干嘛呀。好了，继续攀升吧，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第13名歌曲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下雨了吗？又下雨了吗？没有，北京入秋了，天气好好，蓝天白云，哇，心情超级好，还能够看到晚上明亮的月亮。昨天前天哇，15那天你看月亮了吗？今晚的月亮还这么美吗？ 今晚的月亮，今晚的月亮还那么美，今晚的星星，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今晚的人啊，今晚的人还不肯睡，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风儿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想以为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想以为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想以为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赵赵，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的歌曲。作为一个轻摇滚出道的音乐人，赵赵是一个不屑于言语来表达的创作型的歌手，专注于他的音乐创作。感觉赵赵的音乐，他的态度是坚守的，能准确的区分表面化的东西还有简单质朴的本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并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质朴的，本性的就是很简单的，并不是这样的。那对于歌曲的创作呢，他强调把生活的点点滴滴融入音乐，那种真我不可或缺，保持那种创作的自然，创作的自然本真，但是并不等于简单。你可以感觉赵赵和很多艺术家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哈，那就是降低生活的标准，提高做音乐的标准和品质。嗯，赞。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加心饼。 那云朵像冰淇淋吗？抬头看看天，哇，这朵云那朵云，有没有像冰激凌的？ 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杯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 AB WAV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蛇盖被子，但地球始终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样美丽，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彩虹金刚。 嗯，天马行空和宽广的氛围让孙燕姿的这首彩虹金刚和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嗯，把音乐画面填写在编曲音乐的配置上，这一次呢他要留下的是精彩。 在燕姿的歌声当中感受到这个篇章的完整性，归结出燕姿彩虹金刚 EP 的精神，那就是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哦，抬头看看蓝天，还有一朵一朵白云，像什么？这像马，那像什么？像兔子，那个像什么？像冰激凌。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2位孙燕姿彩虹金刚，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写信告诉我今夜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却又不靠近。 和之前阿妹张惠妹的听海版本相比，魏雪曼这个版本呢好像少了一些哀怨的色彩，加入了 jazz 爵士的音乐风，相反带有那么一点巧克力般的甜甜的感觉。编曲呢用钢琴还有魏雪曼略带慵懒随性的吟唱相搭配，也真的是天衣无缝，这种 jazz 风来听海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接下来就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关喆《快乐冰雪》。 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14位，江映蓉《惹眼》。第13位，赵照《今晚的月亮》。第12位，孙燕姿《彩虹金刚》。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 第11位，魏雪曼《听海》。 听海哭的声音，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整场音乐分享许飞，大海。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大海将整场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节目，歌曲呢有巫启贤《太傻》，薛之谦《深深爱过你》，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龙宽九段的《夜里》，还有黄子韬、小野丽莎后唱。喜欢他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回来。 全部带走，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待会儿啊，准点10:15啊，提醒我来派发红包哈。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哎，准备好啊，10:15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抢红包啊。现在还有十几分钟，有时间进群，进去怎么进？来，官微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快抓紧时间搜寻到之后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甩过来，我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群当中啊，10:15准时来派发红包了。如果你也想发红包啊，希望我是抛砖引玉啊，然后由你来掀起红包雨。红包雨，好久没有见到红包了哈。如果你刚刚到办公室当中啊，到 office， 然后跟老板说一下，老板去给我拿杯咖啡，10:15我要抢红包。什么这么帅气？你是老板的老板吗？可以方便的话，记得10:15来抢红包。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有一个朋友哈说，我这个跑了一趟高速，怎么成了网红了？怎么被抓拍的这么清晰呢？朋友都看到了我的脸，什么情况？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目前国内的拍摄违法的摄像头被赋予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名字，霸气的名字，叫做海燕系统。大概意思就是无处不在。目前呢，违法的摄像头遍布全国各地哈，而且都是直接和交管部门进行对接的，所以我们在行车路上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摄像头正在记录你哦。那么我国的海燕系统到底有多么强悍哈？它已经遥遥领先了世界先进的水平，范围覆盖率达到50多米的距离，就是你离开了50多米啊，也有可能拍到你，而且非常清晰，而且是属于广角拍摄哟，所以你在车内的一举一动都会拍摄在内。然后呢，我觉得哈，以后如果咱们高智能的话，这个摄像头如果可以喊话出来就更好玩了。然后比如说你正好一边在抽烟一边在开车，那边喊请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吸烟，说你呢，车尾号多少多少多少，哎，然后吓坏了，赶紧，请车尾号多少多少多少某某某，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然后喊出来了啊，赶快啊，竟然在说我呢，说我呢，然后高速公路上，你正好有一个电话来了，刚打起来，请不要接打电话，车尾号多少多少多少，请不要开车时接打电话，哎呀，然后赶快就，这都知道啊，对你休想在开车的时候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哈。如果你想和我互动抢红包的话，那你这个等车停好之后下了车再跟我互动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用力表达你的爱。这首巫启贤的《太傻》，还记得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寂寞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先别担心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只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我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还有一位新朋友拉你进群哈，抓紧就差你了，赶快进来之后我们就要派发红包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家族二群呢虽然没有收获新朋友也没关系，红包也有份儿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还记得在几年之前北京车展有一个最贵的房车吗？售价达到8000万、顶级的越野房车 Unicat， 这是德国的顶级越野房车品牌旗下的一款房车哈。他们的哲学就是无限制探险，哇，无限制探险， 他们旗下的房车呢具有全地形的越野性能，它在动力输出、工艺制造和服务方面的卓越表现，很快呢就成为了全球探险车领域当中的领航者、领导者，也是被富于探险精神的全球的顶级富豪所钟爱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还比较陌生的世界哈，对于这种顶级越野房车的品牌 Unicat， 然后觉得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卖8000万才能拥有它呢？就是关于车所有的想象在这部车当中都有了，你就去想吧，所以人家绝对是物有所值的。好了，那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当然是小野丽莎翻唱这首马来西亚的民歌 Rasa Sara， 风味很独特，在源流保留了原曲的精髓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他本人的特质，那就是悠闲。悠闲就是他的音乐标签，也是他最终要传达的生活态度。感觉小野丽莎的声音极具画面感哦，而这很多的画面感当中有阳光、沙滩，还有永不退缩的小野丽莎的微笑，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好了，就把它送给房车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年幼的波浪，在月亮底下拉着你说话，我们光着脚丫荡在桥底下，看我们种的小树一点点长大。我说的情话，悠悠的情话，比时间还长，陪着你长大。你说你想去外面世界走走，我没让你听见，在你离开的时候，请记得我曾深深的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记得我会深深地爱着你，不是说说而已，请相信我们最后会在一起。 是不是触动灵魂深处很贴心的蜜语，触动了无数芳心的真爱诗篇？情歌王子薛之谦2008年个人创作专辑《深深爱过你》的同名主打《深深爱过你》，也分为了前世今生双版本。之谦的最初做的版本比较年轻，公司觉得太年轻了，薛之谦呢就做了很大的调整哈，做出来感觉很成熟，不错，这才像老青歌王子了，带引号的老哈。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有请黄子韬 ，Promise。不仅把爱情唱成童话，更增添了一些魔法，就如同体温般的暖心声线，再加上情绪的异样变化，让一首简单的情歌被营造成了梦幻的世界。 不是无可对你的想念，想念一起的触碰，喘息时的温度， 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

funny cry, happy gift is always open. Gotta be 14 days, why never more or less? This is when the phone rings, and even the stars are alive, even the stars at night, even a star like you can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You've got a light like mine, even a light like mine. Never a night goes by, I know what you like. Never a dull moment, life is a game of chance, wrinkly and get the wrinkles out. Just take a look at our dog. And even the stars are alive, even the stars at night, even a star like you can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You've got a stars are alive, even the stars are 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不出来了，就一直在发呆发呆，憧憬憧憬，很难得能在上午听到这样的一首曲子哈，带有那种 bossa nova 加爵士风的，来自 Sense for Girls 科学女孩的这一首 14 Days 十四天。北京时间10:36:4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不好意思，把你从美好的憧憬当中拉过来，因为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浩一称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让我一 想当年第一季《好声音》开播的时候，哈林庾澄庆才刚刚过50岁，然后呢，我们眼睁睁就看着这位音乐顽童走到了花甲之年，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张专辑这首歌还是1986年底，当年只有25岁的庾澄庆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啊。首张专辑《伤心歌手》，他包揽了专辑所有的作曲、编曲和制作。作为新人就敢这样的搏，可见底气十足。好了，北京时间10:42: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那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龙宽九段带来这首《夜里》吧。作为2004年强势主打的新人组合，龙宽九段凭借着个性十足的音乐主张，在专辑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赢得了媒体和歌迷的广泛关注。而这首《夜里》呢，也让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也是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新鲜的血液。虽然现在的龙宽九段已经不在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好听的歌曲。好了，听歌之前，腾并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明天还有惊喜哦！谢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的好朋友，说好了，明天9点我们再见喽！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